昨日饮酒过度，沉醉不知归路，迷乱中追尾，抬入医院深处。 注射器， 抢救，抢救， 高压电击，纱布。 老公， 亲人，眼泪无数。 老公，老公，都几点了，快起来吧，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。 幸好是做梦啊。 醉酒如梦，珍爱生命，切莫醉酒驾驶。